不起，我真的爱你。不管你会怎么想，你怎么说，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，很难说，爱人和朋友，从前到现在，我真的感觉呀，一想你，我的心就发烧，想跟你听我的心跳，想你知道我睡得不好，喝水想着你，打车想着你，合眼闭眼睛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，我读不到你的回应，不想安慰你，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想说对不起，怎么样我都会珍惜，不管你会怎么讲，你怎么做，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，难捉摸，爱人和朋友，现在到永远我真会这样，一想你，我的心就狂跳。我跟我忘记不记得了？情人他有没有收到？多说想着你，更多想着你。大地和蓝天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。猜不明你会不回应，不想安慰你，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 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十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，或者闭上眼，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，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。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，拥抱海浪、沙滩、贝壳、椰风，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。 广东惠州，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

爱可以让你让我留恋不伤悲，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，那种好赌一场的感觉，就像输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睡意悄悄反成了泪，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，虽然你知道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飙心在逃，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